谢谢你，你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早上召聚到你的圣殿当中，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天，主啊，每一个新的一天都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有生命气息，主啊，存活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谢谢你，我们不单是在那里敬拜赞美你，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自己再一次的来分赐粮食，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谢谢你，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从你靠你口中所出的话。谢谢你，主啊，求你纪念今天早上的时间，再一次我们的心能够，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都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受教的人。求你纪念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一切都奉祷告在你面前，求你来纪念，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经文有点长哈，这个在士师记里面有总共有两章，有两章，17章跟18章，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来认识一下这个经文。那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去读过这些经文？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的里面提到很多的士师啊，就是士师它本身的意思就是 judge， 就是一个审判官的意思。那我们可以从摩西五经的创出立民生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来看，之后一直到这个约书亚记，后面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士师记。士师记呢，就是讲到这个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进入到迦南地里面。然后呢，让这个每一个宗派都支派都已经分了这个土地以后，就开始过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其实来看到一件事情，在前面讲了许许多的这个士师啊，从16章之前啊，士师记1章到16章讲了许许多的士师。那我们在读士师记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不懂说里面做的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的，所以是似懂非懂的样子的情形。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啊，在读士师记里面会觉得说，好像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话应该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读士师记就了解有些东西不见得是对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讲许多的一些话，常常是讲述一些事实，但是我们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读的人去思考它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注意一下，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代表说你所看到的东西，看到的事情，圣经所写的都代表是全部都是应该照着去做的。它里面有些情形是提醒我们那些事情是做的，但是让我们去思考这些事情。所以比方说圣经里面也提到说，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可能都有很多的太太，不代表说我们要有很多的太太。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看这些事情里面经文，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士师记里面提到这个17章跟18章，不是提到士师的情形，是已经提到士师在那个时间里面的许多人的情形。好，所以17章跟18章以后，后面就提到这个情形，所以里面有提到许多的人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两章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个人随从己意来认识神。我们的题目是讲到说个人任意而行，这里面有讲到说个人是怎么样来随从己意来认识神。那就麻烦这个 PowerPoint 这样一直往下就可以了。第二个是祭司随从己意来侍奉神。第三个呢，就是众人随从己意来敬拜神。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这个三个点来看这个17章跟18章里面的这个点，那有看到个人随从己意来认识神，有许多提到好几个个人，那也提到说有祭司，但是祭司呢，他本来应该是认识神，应该知道如何来侍奉，但是呢，他却照他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还有许多的一些众人，在第18章里面提到的这些但人，所谓但人是在这个以色列里面的12个支派里面一个但的支派啊，但的支派。那这些但的人，但支派下来的人，但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照着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个另外一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啊， 怎么样有哪这边有提到说个人随从己意来认识神，我们从十七章里面看到有几个人，第一个是提到的是米迦的母亲，米迦的母亲，我们到我们在后面我们对谢谢米迦的母亲，米迦的母亲在这个第二节里面提到，他说这边提到有一个米迦这个人，然后他提到首先他提到他这个母亲，这个母亲他说你以这个那个1100色克的银子被拿去了，因此你咒诅你因此咒诅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这边提到说有一个米迦的母亲，他说米迦发现他的妈妈说这个1100色克的银子被拿走了，那这个妈妈就开始咒诅了。妈妈咒诅以后呢，儿子突然发现他这个钱是在他那里，我相信应该不是突然发现，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他自己拿了这个钱，但是呢他突然这个心里面可能有感觉，跟妈妈讲说哎，这个钱是我拿的，结果妈妈马上话一转，她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这边1100色克的银子啊，其实大概这个重量是相当于这个25磅的重量，25磅，有人讲说是12公斤，12公斤多的这样的重量，这个重量大概有12公斤的重量，所以其实是蛮重的，这样子的这个银子在那里拿走了。然后呢他讲到说在第三节里面他讲到说将这些银子是要这个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来雕一个像铸一个像。那这边讲到说雕一个像铸一个像，其实一个雕这个像它一个是雕出来的，另外是一个用铸倒进去熔的这个金属倒进去去铸出来的，所以他这边也讲到说可能是两个像的情形，一个是雕出来一个是铸出来的这个是用倒进去热的东西倒进去铸出来一个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其实你看到这个妈妈所这边讲的时候，当她这个东西不见的时候她就开始咒诅，当她这个东西找回来她就开始祝福，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与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口里出来了，我们的弟兄，这是不应该的。当我们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咒诅，我们心里不顺我们的意，不照我们的心情我们就咒诅，我们就会去我们周遭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侍奉当中，我们工作情形常常碰到这样子的情形，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去咒诅。如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当他钱他的银子被拿去了被偷掉了，他就开始咒诅那偷走他钱的人，偷走他银子的人。但是当他发现这个是他儿子拿了，他就开始祝福了，跟他利益有关系他就开始祝福了。所以事实上他这边开始就想一件事情，那我就应该要去做一件事情啊，应该把它奉献。他这边奉献里面在看，你看到在第三节跟这个里面讲到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这里面讲说这个献给的时候在原文里面提了两次，它是等于是全部奉献出来的意思，全部把它献出来，1100色克这个银子全部都奉献出来。而且它这个意思讲说奉献给耶和华的神，如果里面你去看它这个字的意思，它是分别为圣啊，它是把这个钱都分别为圣，这个银子都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了。然后呢在第四节他说他母亲将200色克的银子交给银匠，然后雕刻了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中。这个我们很清楚一下，看起来这个妈妈是非常好的妈妈，这个既然我说错的话我就为我的行为去做一些负责，我就做了一个像让呢做出来呢全部都归给神了，然后我做一个像放在米迦的屋里面，是非常非常感觉起来是非常爱神的一个人。但是他真正的是认识耶和华神吗？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的20章里面第四节提到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雕刻偶像这个字的意思事实上就是在这边讲说雕刻一个像。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20章里面讲说不可雕刻一个偶像，而这边妈妈却在这边雕刻了一个像，铸作了一个像。所以认识耶和华吗？在士师记2章10节里面提到，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情。所以 当一个人在迦南地以后，到了迦南地以后，他已经不认识神了，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在当地的情形下，他用当地的方法来去敬拜神。他觉得他是爱神的，他觉得他是认识神的，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这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样的情形。那我们来看一下米迦。米迦这个字的意思啊，他说有谁像耶和华，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属灵的名字。有谁像耶和华啊，米迦啊，听到他这个名字意思有谁像耶和华。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十七章里面的地方讲到说，第五节，这米迦呢做了什么事情？首先呢，他有了神堂，他有了神堂，也就是一个所谓的神庙或者是放神像的地方。然后呢，他又制造一个以弗德，还有家中的神像，他这个神像是复数的。家中的以弗德，这个以弗德呢，等一下可以看到是一个大祭司穿在身上外面的一个彩色的一个袍子啊，彩色的一个袍子，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精巧的手工做成的以弗德，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8章里面的第6节里面有提到它的这个材质，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个东西，放在那里很显眼的。这个那是一个大祭司所要身上穿的，进去圣殿会幕当中里面所要敬拜神的时候他所要穿的衣服。结果今天这个米迦他外面有了一个神堂，里面还有这个以弗德放在那里，然后接下来家中放了一个刚才所铸造的神像。除此以外呢还不够，这个万事俱备还少一样东西，就是他需要一个祭司。祭司既然需要的话，那我们家里面找不到别人，我就让自己儿子来做嘛。他的儿子就当成这个神堂的这个里面的祭司了。听起来这个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后面他外面再加一个，后面来了一个这个少年人的利未。那个利未呢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面。这个有除了他这个儿子里面做祭司以外，他现在还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利未人成为家里面的祭司了，那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他是一应俱全，他所有的这个殿里面，他的这个神堂里面都有他足够需要做的事情的，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属灵，非常的爱神，非常非常的跟神有相关在一起。所以呢米迦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别人有的我也有，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那神一定是赐福给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可以看到出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不是外面所有一切，这个弥迦他具备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又有神堂，有个建筑物，里面又有神像，又有以弗德，又有祭司的东西，而且我还有祭司在那里，而且我甚至还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样子我一切都在了，都好了，神一定会要祝福我了，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了。我们常常觉得说这外面的一切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好，那将来神就是一定要去赐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我记得我不认识神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来美国之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看电视，知道这美国人有一个人这个挂那个兔脚，兔的那个脚挂在上面，他是什么 good luck 好运啊，运气很好，非常好的运气。所以有一天我挂在车上，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挂在车上，我就一直挂在那里，后来信的主人还挂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年长的姐妹来跟我讲，她胆子很大，她敢跟我讲，她说张弟兄你挂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在车里面，我说 good luck， 她说基督徒不需要 good luck， 基督徒有神的。我突然恍然大悟，我就把它解下来，从此就丢掉了。但是 我们有没有想过，有的人听到这件事情可能会被 offense 到，会被冒犯到了。其实我们回去家里面去搜一搜看一看啊，很多类似这个兔脚的事情，很多让我们能够 good luck 的事情，包括有的人我常常很担心，有些基督徒或者是一些朋友们来到教会里面，手上挂了一串珠子，挂了一串这个珠子，一颗一颗的这个珠子，这个透明的珠子，为什么？保守它，保守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没有信神之前的情形。我们来看旧约里面提到，有些人在这个士师记的第八章里面提到，这个有一个士师基甸啊，基甸他在家里面都造了一个以弗德，造了一个以弗德，让人家来这个以色列百姓去拜这个以弗德。那这个以弗德结果成为，圣经讲说成为他们的网罗。什么是网罗？就是陷阱。为什么是陷阱呢？因为这个以弗德放在那里，人的心就被抓在那里，认为那个就是神，那就是有神的同在，那个我们拜的就是那位神，而不能真正认识到耶和华神自己本身不是被那个以弗德所限制的。他以为有那个以弗德就能够解决他一切的问题。在这个民数记里面21章有提到，有一个火蛇，以前我们在提到这个火蛇，那这个火蛇是将这个进入到以色列百姓做的一些事情，招致了这个以色列这个神的这个愤怒，然后火蛇到里面去，然后摩西祷告以后让这个火蛇离开啊，这个火蛇事实上就是一个铜蛇，是挂在杆子上，然后这个杆子上的一个铜蛇，它因为火蛇咬了以后，摩西神叫摩西造了一个铜蛇，然后这个以色列百姓看了这个铜蛇以后就能够好。但是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这一只铜蛇却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网罗了。以色列百姓到最后去拜这只铜蛇，他认为这只铜蛇，你只要生了病去拜这只铜蛇就能够解决你的病了。他忘记医治他的是神。在列王记里面也提到说，西西家他就将这个铜蛇给打掉了，把这个西西家就把这个铜蛇给打碎了。在西西家列王记的18章里面有提到，还有在撒母耳记，以色列百姓和这个非利士人在打仗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做了一件事情，他扛了这个约柜出来，因为非利士人打不过他们，他就扛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扛了这个约柜出来，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扛约柜出来，以色列百姓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他们一定打胜仗，一定是没有问题。结果打完仗之后，死了很多的以色列百姓，连约柜都被挪走了。有约柜在那里的时候，不代表是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十字架是不能赶鬼的，这本圣经也不能赶鬼，这本圣经也不能保守你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保守我们，不是这本圣经保守我们，不是我们的十字架保守我们。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把外面的东西当作是真正的东西。那这个常常我们讲说这个 God bless America， 甚至都有讲说天佑中国，我们都会讲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哪一个国家站在神的那一边，神自然就会保守他。今天哪一个国家没有站在神那边的时候，神不会保守那个国家的。不是今天我们在那里说 God bless America， 天佑中国，神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我们常常是将外面所有许多的事情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生命记里面4章里面讲说，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见，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我们今天常常把神就当成是这样子，好像是可以看可以吃可以听可以闻这样的情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一个这个祭司的外袍， 他的外面有一个外袍，要 外袍的外面挂的是这个乌林土民的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外袍在里面的内袍的外面，很漂亮的一个外袍，大祭司要进这个会幕或者是至圣所之前要所要穿的这样子的样子，这就是一个以弗德。当他把这件像背心一样的东西放在那里去来敬拜，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情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一个祭司啊，这个祭司是随从己意来侍奉神。这个祭司呢，是一个祭司立位人啊，祭司的立位人。这个他这个中间的情形啊，很特别，就是这个雇工跟雇佣的关系啊，雇工的跟雇佣的关系啊，这麻烦弟兄给我帮我换一下。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这个米迦跟这个利未人祭司他当中所谈到一件事情，这个利未人祭司他本来应该是在犹太地的那个利未人，结果跑到这个以法莲这边去，到米迦这边来，然后呢去找去碰到这个米迦了。米迦就给他一件事情，接下来你就看到下面几个点啊，几个点有四个点，他讲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然后呢我每一年给你十舍客的银子，然后我给你一套衣服，我给你每天度日的食物。太棒了，太棒了，一切的东西都有了。这个祭司四样东西都有了，有吃有住有钱拿，而且呢他也非常的尊重你。这个祭司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这个享受跟待遇。当然这么好的待遇的话，这个祭司一定要这个接受这个米迦的这个 offer 啊，这个提出来的这个邀请啊，所以这个祭司就留在那里了。所以在第七节跟第八节提到，他说犹大这个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在十一节提到说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是非常愿意的，甘心乐意，非常喜欢的去跟这个米迦在一起同住。然后呢那个人他还没有讲哪个人，事实上就是米迦，那个人看着少年是如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个第十八章里面第四节提到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这个祭司他所做的职分得来的不是他自己要的，是米迦请我来的，请我来做祭司，非常的好。哇，这多棒的一件事情，有人找我来当祭司，非常的好，这个让我觉得很尊重，被尊重。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祭司是怎么来的，祭司事实上是从亚伦家族而来的，是神所命定在亚伦家族里面，在旧约里面亚伦家族的人才能够去做祭司。我们接下来看到民数记三章里面提到，第三章六到十节里面，利未的支派他事实上是办理会幕的事情啊。好，在下一节，这个利未的支派呢事实上是办理这个下弟兄麻烦一下啊，对，下面再到民数记的这样，对，利未记的这个支派事实上是办理账目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下面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利未人是不可以当祭司的，事实上只有亚伦的家族才能当祭司。但是呢今天整个制度都乱了，整个情形都不知道了，不认识神所要设定的一件的事情，今天利未人都可以去当祭司了。而且他这个祭司是靠着米迦的邀请而来的，而不是传承神所做的，而且今天米迦给他一切的这个供奉啊。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迦的情形，这个利未祭司的情形。我们从外面看起来他好像是力争上游，他本来在这个犹大地里面当利未人，好像心里面很不得志。然后呢结果他到了这边来，米迦非常的尊重他，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侍奉的机会？听起来侍奉的机会是不错啊，然后看起来他可以服侍更多的人啊，他不是只有他到了这个十八章里面提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只有侍奉一个家，而且是侍奉整个支派了，他侍奉的人更多了，是不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在十八章十九节，他说这个这些蛋的人跟他讲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这个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这个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哇，这个 upgrade 就听他看起来不错，他一定从一个米迦的家里面到了这个但的支派里面，你自己选吧。但人讲说，你自己选，你是要当一个小小的一个家里面，还是要到一个大的这个支派里面来做这个祭司呢？然后呢，结果本来是他说这个祭司问他说，你们竟然要拿这个，在十八章里面讲这些但人要竟然拿这些东西的时候，到了米迦里面去抢夺他们的这些神像还有这个以弗德的时候，那祭司讲说你要做什么，结果他们讲完以后，这句话十九节以后，这个祭司讲说心里喜悦啊，非常的开心，他不用米迦讲，他自己拿了这个以弗德，抓了神像以后，还有雕刻的像，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爱神，还有神的呼召，还有负担这个这个担负神的托付啊，常常有的时候是相对于我们来捡一个现成的便宜。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职业的传道人，甚至的时候是走最快最容易最简单的路，甚至是一个投机的一个主义的情形。我们在侍奉当中，不单单是在侍奉的人，不单单是牧者们，不单单是传道人，是这样子需要去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在爱神呢？我们是在接受神的呼召，是接受神的托付，在这同样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捡一个最便宜的路，最快的路，最容易的路，做一个投机的方式去做？不是只有传道人，不是只有牧者，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当中，我们都需要去认识这一点的。无论是长老、执事，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负担跟我们自己所做的情形有没有一个差距。常常我们觉得事情是一在一起的，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在后面接下来你看到这个义人的后代却不认识神。什么叫义人后代不确认识？你看到第十八节，第十八章第六节跟第三十节里面提到说，祭司对他们说，这个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但人问他说，我接下来出去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就问这个祭司啊，你可不可以替我去求问神？祭司二话还没有说，他也没有去祷告，他也没有去问神，马上就说没问题的，你们平平安安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神耶和华面前的。他就替神讲了这些话了。他问了神了吗？在第三十节里面，这个人，有人说这个人就是在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利未人祭司，事实上就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结果从此以后就在但的支派里面做了祭司，一直到那个那地被掳掠的日子，就讲到这个后面南北国的时候的事情。摩西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心中一定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要去认识的。接下来在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祭司到底是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以西结四十四章里面提到，祭司是有产业的。祭司的产业是什么？祭司的产业是耶和华神自己。神说我是他们的产业，我是他们的基业。然后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讲到说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讲这些祭司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给他，出熟的物和一切所贡献的物都要归给祭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讲到祭司的产业是神自己，祭司所需要的是神给的，祭司所需要的是神给，不是人给的。所以在祭司在生活当中是靠着信心来生活的，是靠着信心。所以第二，接下来人所奉献的是给神的，不是给祭司的啊，祝福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上面的这个以西结的经文，来看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百姓奉献这些祭品祭物的时候， 他们是对神所去奉献的，所以他们这些祭物是对的是神的。神说祭司可以有权去享用这些祭物，是神将这些祭物给这些祭司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在教会的奉献，我们的心态要对的。我们不要看到一件事情说今天牧师传道人跟我之间的关系不是同一起的，不是上司跟下司所属的这个关系，而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所奉献的是给神的，而我们今天服侍的人也是从神所领受的。这是一个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一个 很健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六章这个十节里面提到说，保罗说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拥有样样都有。有人翻译成说确实拥有万有。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拥有万有。接下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所以在十八章提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在十七章里面也提到说个人任意而行。这里面提到说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个英文里面讲说 Every man did that which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这是 King James 的里面讲法。那在新译本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这接下来个人都行自己看为，什么叫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自己个人看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这样去做。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当然没有错，今天我们不一定会常常碰到说有人是这样子说，哦，神跟你讲什么。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侍奉当中，不小心常常就会听到说神跟我说什么。当我们神跟我们说什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认识到你是不是有可能是真的是神跟你说，你真的是神向你启示，还是自己里面所想的？今天在四世纪里面，个人任意而行，事实上就是个人自己认为对的就这样去做了，这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是非常不对的，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提到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我们自己觉得不见得是对的，我们要看回过头来，永远要回过来看看神到底是要我们怎么样去做的。所以在这个箴言里面讲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心中眼中所做的都是对的，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事实上只有耶和华神自己才衡量人的心才是对的。所以在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提到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提到还有提到许多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很多的一些王，他自己所做的是看在神眼中看为恶的，相对于很多的一些王在神眼中看为是正的。看为正的事情不代表都还是对的。你如果有机会弟兄姐妹再往回去记得我前面有分享过的信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有人心不专一单纯的。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生命当中来成长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认识到。那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里面，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所以听起来感觉到说以色列当中没有王，那我们有王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一切的问题了？有王的话，个人就不会任意而行了，因为照着王的去所吩咐去做的嘛。那有君王的话，有这一切事情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后面到底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百姓跟撒母耳讲说，我要一个王，我们要一个王，因为别的周围的这个邻邦都有王，我们没有王。然后就跟他们讲，跟撒母耳讲说，你跟神讲，我要一个王，我们要一个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从列王记里面看到这个结果，王是不能解决这个个人任意而行的问题，因为王自己本身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啊，王自己都是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没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有王就应该解决个人的个人任意而行的问题，那这个王是谁呢？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神的旨意啊，不把神当作是神，我想每个人就会任意而行。所以一开始我们从圣经来看，事实上是一个神治的精神。神治在哪里？神来治理这个一切，神是为中心。但是到了后面，我们人就想要治理，我们人就不需要了神，最后结果人就能够胜过神，最后呢人就是神。我们人一步一步这样去走，这样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社会这样的情形就是在这样子去发生的，我们都可以预见。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正行为，正是什么？就是 right， 在英文里面就是 right， 在事实上正就是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符合神，就是公义的。什么是公义呢？在诗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生命记在第六章也提到说，我们若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而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我们的义。我们来看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能够看到认识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即客观的来看一件事情，耶稣是完成一切十字架的事情，替我们罪，解决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客观的。我们自己本身还有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靠着信心跟信心显出来的行为，这是一个主观对一个义的主观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正的事情，这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看下面一段的这个内容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我平常不太喜欢去批评哪一位牧者讲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些内容你们自己来看来断定一下。这个是一 Joel Osteen 的太太叫 Victoria Osteen， 他讲了一段话，上面是他讲的英文的原文啊，下面我讲的是翻译的，这我给他翻译。他说，当我们顺服神，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神？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快乐，然后神能够喜悦。做好事是因为神希望你能够快乐。当你来到教会，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你这样做不是为了神，是为了你自己。你这样做是为了你自己，真的，这样神就会高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一段当中的一个问题没有？这一段话里面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喜悦，你高兴，你做好事啊，都是对的。你做这些事情，神就开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中心，这段话里面的中心是他自己，是说话的人自己，是自己感受的。他没有认识到今天当中的中心，我们今天所一切的中心是在神。我们今天来这里敬拜的目的，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更重要一件是为了神。我们来这边赞美，来这里称颂我们的神。我们了解今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朝见我们一位神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去 interview， 我们自己去找女朋友的时候，跟女朋友约会，从来不会开玩笑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来朝见我们的君王，朝见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什么样子的态度？所以在接下来腓立比书里面有提到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自己的神就是他们自己杜甫，就想他们自己，那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只专念地上的事情，这是今天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个点，讲到说众人随从己意来敬拜神，但的支派的人他不是不认识神，而且是 不遵循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在十八章第一节，但的支派仍然在寻找地方居住。约书亚记十九章里面讲到说，但人的地界已经越过原来的得的境界，所以但人上去攻打这个利善，也就是拉邑，用刀杀死全城中的人，得了那个城。在这个十八章十九节里面讲，他说，这些以但人的这些人跟这个祭司讲，他说，你是做一家的人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我们哪一个人多？ 我们哪一个非常好？你到底是你要待在小的教会，还是待在大的教会比较好？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呢，有的人他不喜欢这个教会，他自己在旁边再开了一间教会。哦，这样事情也有很多的。然后呢，你看但支派的人，他是强行暴力，他是烧杀掠夺，是弱肉强食。在这个十八章里面提到，600个人带着兵器站在门口等着这些人，5个勇士进去把这些以弗德这个神像拿走抢走。然后呢，当这个米迦追上来以后呢，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你小心哦，你再啰嗦，我们就把你给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认识神的人做不认识神的事情，说不认识神的话。接下来在18节你说，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个城。这是但人所做的事情。在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他其实是一个始作俑者的情形。在18章30节里面，31节他说，就为那以色列雕像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就为设立那个米迦所雕刻的像在多少日子。在列王记上里面提到说，金牛犊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以色列这个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就是放在但那里。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件事情，米迦的母亲所铸造的偶像，米迦的母亲所铸造的一个偶像，接下来米迦的神堂跟偶像在那里发生出来了。接下来但人就设立了这个偶像，再接下来，好，再下来耶罗波安的这个金牛犊就出来了，再接下来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这一切一切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小看一件事情，米迦的妈妈所做的事情到后面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妈妈不单单是影响她自己，她自己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方式是照她自己天然，照她的文化，照她所想的，照她自己所要的。然后呢，教她的儿子，不单单是教她的儿子，她的儿子的儿子成为那个他的神殿里面的祭司。而今天米迦的偶像甚至都有可能造成今天北国以色列的灭亡。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轻忽在这里面一切的事情。所以在创世纪里面49章里面，这个雅各特别讲到说，他说预言这个12个支派里面讲说，但必做这个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以后就讲到说，但这个支派是一个绊脚石啊，是一个绊倒人的一个情形。何西阿书里面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帐，没有祭司，没有柱像，没有以弗德，没有家中的神像。讲到以色列百姓将来有一天的情形，后来就应验这样的情形了。启示录7章，弟兄姐妹去查一下，7章启示录里面12个支派144000人里面没有但的支派在里面。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认识神，不能照着神心意去做的，有一天这个支派都不见了，根本他没有份在新天新地里面，神的预在永远里面永世里面没有这个支派了。他被约瑟的这个两个支派，一个是约瑟，一个是马拉西所取代了。所以在12个支派里面，在启示录里面12个支派讲到说，最后一本书里面提到这个马拉西跟约瑟这两个支派在里面，但支派不见了。在18章3节里面提到说，这些但的人问了米迦的这个少年利未人问了 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他问的这些话不是很这个属灵，但是他问的话就是很有道理。我想也想请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看这三个哈，这个 是谁领你到这里来？谁领你到今天教会里面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什么？我想这个他问的话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要 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是要做什么？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下看到下面一章的这个里面提到，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到一件事情，有表面，有动机，有显现，然后结果有一个结果出来。表面上是什么？看似做了好多许多与神有关系的这个事情与神有关系的事情，那看起来是不是非常是爱神，是为了神？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啊。再一个，这个其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宗教的情操。那这些为了自己、为宗教的情操是他的动机啊。结果产生出来什么样？我们可以显现出来，事实上他内在属灵的一个光景。他内在属灵的光景，事实上带出来是什么样？是一个混乱，是一个不顺服，还有离弃神的一个情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走的旅游，我们常常在走的路是从上面一直往上走上去的。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有真正的认识理解，我们走的是下面的这条路。他们所产生的出来的结果，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宗教的观念。结果呢，是宗教混乱的无知，同时是道德辨认的不清楚，还有侍奉观念的模糊。我们对道与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话是不知道的，我们对于道德是跟非、对跟错、应该不应该去做的事情都不认识，结果我们就产生出来整个侍奉观念里许许多多的模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侍奉当中的一个人都要去认识到，我们到底是在走上面，我们还以为是走上面，我们其实可能都在走的是下面的一个。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活出基督的生命，认识和侍奉神。第一个是听，我们有听，没有错，弟兄姐妹很好，借着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借着信息，借着主日学很多的事情来听，然后我们也有学习，我们有学习，学习以后呢，不但是听，不但是学习，我们也要能够遵守，我们能够把它照着去做了。遵守以后呢，不见得代表就是能够做得出来了。接下来是一个实行，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戒律，我就不将埃及，我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下面在最后面，我想我们来认识一下，个人随从己意认识神，我们刚才都看到了，这个不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应该是遵行主的话来认识神。这个祭司常常是照着随从己意来侍奉神，他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的侍奉神，是照着神所说的，是忠心的来侍奉的神。众人一起随从己意来敬拜神，其实应该是等候寻求神的心意，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篇的信息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每一天所侍奉的都能够讨你的心意和你的心意，让我们有一天每一天的侍奉都能够是照着你的话，能够是照着你心意，照着你的教导去做的。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在你审判的台前，我们都要交我们一切的账。因为我们交账的时候，主啊，是经过火，而是能够留下的是金银宝石，不是草木和谐。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侍奉当中，主啊，我们寻求所找的就是你所要的，而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所要的，照我们自己心意的，而是照从自己的心意去做一切的事情。求你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让我们的侍奉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